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二支菩萨梦行首楞严经卷第七十卷经呢，讲到第七卷了。现在第七卷呢是讲到持咒诵咒自习，即是说我们众生的习气是很重，如果我们持戒都不能够清净的话呢，就要诵楞严咒了。阿难以闻摄心，我今宣说入心摩地修学妙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久而冰霜自不能生，一切之业心三口四生别无因。因为前次呢是阿难问法是怎样摄心去持戒呢，法呢就先话俾阿难听，佢话修学菩萨道啊，尤其是修呢个首楞严王大定呢，首先就要持法所讲嘅四清净明慧，一定呢系要持到啊清清净净，好似冰霜咁清洁啊，咁然后呢就不会产生其他魔种种障碍魔事啦。咁所以法话，你问乜嘢叫做摄心，叫做戒啊嘛？我已经话俾你听四种决定嘅清净明慧啦。所以话以闻摄心，我以前所说四种决定嘅清净明慧就系摄心。能够持呢个四戒呢，就可以摄我哋嘅心不乱，而入呢个三波地嘅微妙法门，由此可以知道啊，呢四种清净明慧呢，对于修学佛法，尤其是修守楞严大定呢，系好重要嘅。不但我哋要做到生不焚，而心亦不起。自然自自然然呢就不会产生其他的枝叶了。三三是什么呢？是贪嗔痴，口四是妄语耳耳两舌哦口啊，生而果能够持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四种根本大戒啊，生心不焚，起心动念都不会有这一种的念头，这样呢就其他的心的贪嗔痴和口的妄语两舌恶口意业一定不会再产生了。其实四清净明慧呢，不但是学法修定的人要严持这四种戒，要断除杀盗淫妄，即使是一个普通人啊，一个普通的家庭呢，都亦应该戒杀戒盗戒淫戒妄。因为不杀就是仁慈，不盗就是正义，不邪淫就是守礼，不妄语就是守信。所谓仁而礼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如果做人没有原则的话，我们就会失却人生，堕落这个地狱饿鬼畜生，永远沉沦这些苦海了。特别是杀生、哦、我们不但是不杀人，亦不能够杀畜生，当然不应该吃这个众生的肉咯。所以这个内庵道人有几句说话呢，他说 有名憎贪生，不分人而畜。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贪生怕死的，不论你是人或是畜生。那我们爱护我们的生命，又怎可以随便杀害其他的生命呢？因此佛教站在仁慈的立场呢，发响涅槃经话，从今日起不应食，不听食肉，应供是食而止若想，复食若者，天大悲种。哦，我哋为咗大慈大悲，怜悯众生，所以我哋唔可以杀生食肉。啊，呢、这个古人啊，王庭坚，佢有首诗话：我欲众生肉，明是体不是。言同一种性啊，只是别形区。嗱，呢一个人咧，虽然系普通一个文学家，但系佢所讲嘅嘢咧，冚唪唥系合乎佛嘅道理。佢话我嘅肉同埋所有动物嘅肉系名系唔同，但系佢嘅本体系同嘅，本体系同，即系佢嘅佛性系同嘅。言同一体性，原本系同一个佛性。哦，只是呢分别在哪里，是认识上，畜生是打横行的，人呢就打动行的，是这么多事。其实畜生的肉和人的肉都一样的，听见说现在呢有些地方吃人肉，不知道是不是呢？哦，有些呢就说在今日里今肉里面呢，一杀了那些人呢就立刻去俾人食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啲犯人咧就買俾人食啦咁，係唔係咧咁？實際上咧，人食人咧唔係行於呢個肉體嚇，有好多事咧，人咧為咗滿足個人嘅慾望啊，而去損人利己咧，無意中就係人食人。呢、這個世界咧，人類最可怕。動物雖然是很恐怖，但是動物你不犯它，它不是犯你的。但人就不是了，你不犯它也好，它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它都是犯你的。所以我那個細徒弟慧海都懂得阿伯啊，世間上最惹的、最可怕的就是人。哦，人啊，真是最惡毒的。嗱，我哋第一就係為咗慈悲心唔好殺人啦，第二咧就為咗係佛性係唔可以殺人啦，唔可以殺動物啦。再其次咧，就佛教嚟講咧，每一個動物都可能係我哋阿馬爺，亦都可能係我哋前世嘅仔女。所以《梵網經》有話咩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哦，系讲得好透彻。咁如果唔明白佛法嘅话，你讲乜话？一切男人都系我爸爸。哦，实际系讲三世嘅父母。哦，我哋喺六道轮回里边，有可能系你系佢嘅爸爸，有可能佢系你嘅爸爸。哦，父为父母，咁而家改头换面咧，你杀生即系等于杀前世嘅父母，杀前世嘅仔女啫，系嘛？再讲撇开呢个因果嘅问题，撇开慈悲嘅问题，唔讲法性嘅问题，就讲肉类含有毒，肉类咧系会带菌，好容易传染疾病。我曾经睇过一段报纸。就話有英國咧有隻牛咧係生 cancer， 啊頸部生 cancer， 佢就斬咗佢嘅頭掉咗去，其他啲藥就拎去賣啦。咁你話佢 cancer 嘅細菌會唔會擴散咧？咁你將嗰啲大 cancer 嘅細菌嘅牛肉食落自己嘅身上，係咪直接傳染咗咧？哦，咁現在咧好多科學家 都證明呢個肉類咧係帶菌嘅，肉類咧係有呢個可以傳染疾病嘅。有一個科學家講得最好笑，佢話牛咧個性咧就好野蠻嘅，因為人咧就親親食牛肉，所以人咧漸漸就變成牛精啦。咁你話係唔係咧？咁你哋諗下啦。哦，咁啊，所以我哋要戒殺咁。其次咧，要戒偷。偷係乜嘢咧？偷係一種犯法嘅行為，不但犯法，係出家人唔可以偷盜，在家人都唔可以偷盜啫。在家人如果偷盜咧，係擾亂社會嘅治安，侵犯他人嘅生命財產嘅安全。因此，修行人固然要斷呢個貪心、偷心。即使一般市民亦都要戒除呢個偷盜嘅行為。淫欲又點啊？淫欲係生死嘅根本哦。凡係違反道德嘅行為咧，都係屬於呢個罪惡嘅。因此法制我哋出家人修行咧，絕對要戒呢個淫欲。必須要使呢個淫機啊，身心俱斷，即係呢個動機，身心都斷。哦，好似八大人國經話，不但出家人要身心清淨，在家人雖然係俗人啊，但不染世樂，自念出家，奉行高原。所以你哋在家居士咧，就不妨學下呢個八大人國經所講嘅。自念出家，做一个生虽不出家而心已经出家的居士，那这个呢就真真正正是大居士了。奉行高远，奉行即是持戒清净，做一个生虽然不出家而心已出家的正信弟子呢，将来呢是会升天生梵天，生梵天修行咧，进一步咧就成佛。如果唔系咧，就会堕落色情嘅陷阱，堕落呢个爱河。所谓爱河千尺浪啊，苦海万重波，欲免轮回苦，大众念弥陀。咁我哋咧。分分鐘以念佛的正念咧，係停止我哋嘅邪念，所以要戒呢個欲念。妄語咧，我哋知道語言係人類啊社會嘅溝通嘅工具，亦係人與人之間感情交流或者係表達自己意思嘅橋梁嚟㗎。哦，所以咧，我哋每個人講説話。一定要真實，一定是要有道理先講，唔好亂咁講説話，更加唔可以講啲意義係乜嘢，好好聽嘅話，咁法咪叫人講愛意嘅，法叫人講愛意嘅動機係正嘅，係為對方好嘅，但係呢個意義咧就為咗達到自己嘅手段咧。達到自己的目的呢，而不擇手段去講呢啲歪曲事實嘅話、顛倒是非嘅話，或者開藝誇張嘅話，或者呢有啲人呢係講兩句説話吉下你啊，或者諷刺下你，呢啲都係唔好嘅。我哋為咗要維護彼此嘅利益，為咗保持人格嘅尊嚴。我哋應該係講真實嘅話、正直嘅話，唔好講呢個妄語。古人有話：贈人以言，重而知欲啊；傷人以言，甚於刀劍擊啊！係用講幾句説好話咧，係令到人哋好舒服，比贈啲珠寶啊更加寶貴。如果傷害人的說話咧，咁啊，甚於一把劍、一把刀嚟擊人、刉人一樣，係傷害人。因此咧，細節、 西方哲學家蘇格拉底，他說天比人兩個耳兩個眼睛，只是一隻口，目的是什麼呢？是使人家多見多聞而講少少話，對不對？這幾句說話、所以我們是多見多聞少講話、所以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所以凡是佛弟子無論出家在家呢，我們都應該呢是遵守知佛所講的戒殺、戒道、戒淫、戒妄語、我問你妄語同埋大妄語有咩分別呢？咁你哋攞咗題目啦，係咪啊？有咩分別呢？咁啊，呢度你哋好簡單嘅嘢嚇，你唔好搞到咁複雜，好簡單一兩個字就答咗啦。咁在家佛弟子能夠守不邪淫戒，可以保障你婚姻安全。諗下你隔離嗰個。如果想外出搞搞震，你會不會鬧離婚啊？你如果大家都遵守呢個不邪淫咧 ，OK， 咁你就婚姻好美滿，好幸福、可以建立幸福嘅家庭。如果能夠受持不殺生戒嘅話，就可以保障一切生命嘅安全，令到咧人咧係長養佢慈悲心。擴展佢嘅愛心，一般人能夠受持呢個不偷盜戒嘅話，可以保障人類嘅財產安全，可以取消社會種種偷呃鬼騙嘅罪惡，令到人哋安居樂業。如果能夠受持不妄語戒咧，可以保障人根嘅權益安全，建立人格建立人的品德，提高彼此的信用，使人与人之间、国际与国际之间的关系呢是和睦亲善，共存共荣共享太平。由此法是鼓励我们出家弟子要严持四种清净名悔，近则呢就可以戒行清净啦，远离魔障啦，產生功德啦，利己利人咧，再進一步演嚟講咧，可以超出呢個生死輪迴，成就呢個首靈圓王大定，證得佛果菩提。咁鼓勵我哋在家弟子咧，就係、是、保障呢個幸福安全；鼓勵出家弟子咧，就係、是、能夠咧係成佛，遠除呢個魔障。能夠結果得到大定聖法，由此可以知道這個四清淨名悔對於出家在家都一樣重要。我們呢為了保持人生不失，為了免墮三惡道，我們要嚴持十方如來所教導的四種清淨名悔。所以法話給阿難聽，他說阿難啊，二事四事欲不為失，心上不言色聲香味觸，一切魔事雲何發生呢？如果你能夠嚴格地守持這個四清淨名悔，不會為失，不會忘記，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那你的心呢尚且呢都不會烹現外面的六場境界，哪裡會發生種種的魔事呢？所以呢我們學法首先就要持戒，尤其是這四種根本大戒、好了，如果持戒持得不清淨又怎樣、法話若有宿疾、不能除滅，以教示人一心重我佛頂光明摩诃薩登多波登拉無上神咒，是有辦法。有些人呢他是想持戒，但是呢 他的魔障來到呢，那是沒辦法就要犯戒了。那這個時候不能夠持戒清淨，應該怎樣做呢？法話若有宿疾，宿世的習氣太重，尤其是對於淫戒 咁啊，習氣太重唔能夠除滅咧，係話你阿難應該教呢個人一心做我佛頂光明摩诃薩登多波登那無上神咒咁。咁呢個咒咧啊，嗱，次戒攝心就係你道場，係能夠治呢個內魔。而家咧。重咒重呢個靈驗咒咧，係能夠治呢個雜氣，係是道場能夠治呢個外魔。一心重咒有是有理，是嚟講咧係能以能持嘅心同埋所持嘅咒能所分明相續不斷，精誠一意，不侵於雜念，就係、是。一心重咒，我哋而家嗱就嚟打零验七啦，你哋试下，我哋持咒嘅时候会唔会打妄想先？冇打妄想咧，就系一心重持啦；打妄想咧，就咪一心啦。哦，你嚟讲咧，就系、是、能持所持为是一心，能所相忘心同埋咒分唔开嘅，咒即系心，心即系咒，呢、这个叫做一心重持。法頂是这个咒的例子，这个咒是佛的頂放光，光中的化佛所講的。这个法頂，这个法字呢，是世间最尊贵的人，頂呢，是世间最密的地方。哦，这个咒是从法化法，从这个頂上发挥，是表示乜嘢咧？表示呢個咒咧係尖中尖，密中密。哦，咁呢個咒啊，叫做乜嘢啊？叫做摩诃薩登多波登那無上神咒。啊，印度話係摩诃薩登多波登那，翻譯中國叫做大白神區。大是表示二內臟心的體的理體，絕對代的，是屬於法身德，無所不在，叫做體大。白是表示二內臟心呢，是遠離一切妄想，一切雜染，是波野德，是上大。神蓋呢，是表二內臟心呢，是普浮一切，解脫得是讓大。所以大佛神蓋即是呢部經所講的大佛頂的意思，是顯示呢，是密前顯說同埋密傳道理一樣。神呢，是神妙莫測，叫做神，即是说这个灵验咒所欠的道理就是二内藏心，二内藏心是一切法之最上的，因此叫做无上神咒。这个咒的名字解释过了，思是二内无见顶上，无为心法从顶发挥，坐宝莲花所是神咒。啊！呢一個摩诃薩登多波登那呢個咒啊，係邊度嚟㗎？呢個無上神咒係法三十二相之中嘅無見頂相，呢、这個欲界頂相。咩叫做無見頂相呢？據說話法出世之後咧，係 baby 嘅時候啊，佢啊奶媽咧抱住佢，抱住佢喺個手，睇嚟睇去都睇唔到個頭殼頂。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这个头壳顶，这个叫做欲界顶上，没办法看，叫做无见顶上，又叫做欲界。为什么呢？佛的头，我们看佛像，每个佛像头壳顶都有一块东西突出来，这个叫做欲界，是欲突出来的，欲界顶上。欲界顶上，当时释迦牟尼佛在欲界上面化尊法，化这尊法叫做无畏心法，是二嚟入定的时候咧，从呢个无畏心所化现的呢尊法咧，系从佛嘅欲界顶 養出八寶光，光中養出千葉寶蓮，有二來坐享寶花之中，因此叫做從頂發揮坐寶蓮花所示的神咒。这个无畏心法所示的心咒呢，所前的理体呢，就是二来众本妙现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具足的这个二来众性。咁呢法呢就首先介绍，以事实来介绍这个咒的功效。他说且以宿世以摩登骑力劫因缘因爱集气，非是一生及以一劫，我一先让爱心永铁成阿罗汉，比上任女无心修行，神力明知出登无何，云何以等再回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法，譬如已曾用于顺风，有何更险呢？他说等于你阿难，姑且引你阿难来讲，你宿世的习气很重，你和摩登骑女据是呢，阿难和摩登骑女呢五百世都是夫妇、哦、所以说这里呢还说历劫因缘、啊、多生多世都是结为夫妇、哦，現在呢有些人呢夫婦恩愛的呢他都誓言、啊、在天言為比翼鳥、啊、在地言為連理枝，是不是誓、啊、得很好，但是一當這個利害衝突的事，你個死鬼 啊就要殺我了、啊、眾生就是這麼顛倒、啊、但是這個摩登騎和阿難真的不是這麼簡單的，力劫恩愛、啊，所以呢他咪一生一世啊，这个习气是好重好重的。但是法话我一先让这个灵验咒啊，你个爱心就永远脱离了成阿罗汉。前面讲过啊，这个摩登骑女一来见法的时候呢就证了三果。听完这个显疾圆通偈之后呢，他就證了四果，所以說成阿羅漢下比上任女，他說這個摩登騎女尚且是一個任是一個賣笑的女仔來的，沒什麼心去修行，尚且憑我這個神咒的力量加倍都很快碎證了這個阿羅漢果，何況你們是在會所有聲聞有心追求這個最上乘，希望成法。既然你有心追求佛道，希望成佛呢，即等你一能够中这个灵验咒呢，就等于啊这些未曾啊当自有方，一吹就没了，有什么更险啫、哦、这个呢就显示这个神咒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哦、若有末世，若坐道场，先慈比丘清净禁戒，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宜增清净增啊，以戒律仪必不成就。戒成以后着生净衣，言香行居众此心法所示成就一百八片咁，哦，一百八片。他说末法时代现在呢就讲这个道场，建立道场了、啊、建立道场，结界建立道场持咒了。他说假使跟将来末法时代真是现在了，有人想坐道场呢，首先就要持这个比丘清净禁戒，就是前面所讲的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议、啊、四种根本大戒清净。要持戒清净呢，首先要选择一个清净的第一沙门为前戒师、哦、现在呢很多地方呢是前戒，那这个戒师是不是戒行清净呢？法菩萨知道，你和我都不知道、啊、那希望啦， 希望戒思清淨咧，我哋靠戒嘅，然後先得到戒嘅。咁啊，靠戒戒思又清淨，你本人次戒又清淨，咁咧次戒成就之後咧，就要著生淨嘅衣服，然後咧係響個好安定嘅地方居住，然後一心種呢個心佛所講嘅神咒一百八片咁。唔知你哋种一片灵岩咒要几多时间呢？几多分钟啊？两分钟？两分钟？吓？十分钟？哦，系应该系种最快都十分钟啦。如果我自己私人念咧，咁六分钟到。私人念，唔好打妄想喎，唔好打妄想，你一个一个一个间个一个一间个唔停。咁啊，六分鐘到可以試。咁嗱，一百零八片要幾多分鐘啊？十分鐘一籌，一百片就幾多分鐘？一籌十分鐘，一百籌就一百分鐘啊？係嘛？一百分鐘，一千分鐘啊？一籌十分鐘係一千分鐘，咁就十幾個鐘頭啦。咁即係一日如果種得到一百零八片已經很好了。有沒有人試過？我試過，有試過呢，差不多連飯都不吃了，去喝水而已。試過下都是種得六十片，不吃飯得啫，不去那裡不得的嘛，都是種得六十片啊。一百零八片，一日种一百零八片已经是很好了。如果下面说一时种一百零八片是没可能的事。那呢，这个清净僧呢，就不但是前戒和尚、德戒和尚，连为德戒的十师，揭摩啦、阿舍利啦、其他十师都要自戒清净。戒清净之后呢，就念一百零八片，就可以对治我们的烦恼疏疾，就不会有外面的魔来侵扰我们了。